到处去找快乐，现实有活多，可千万别犯错。如今的小妹儿啊，姿色都不错，男人不要见了她魂不守舍。做个好男人，不做花心大萝卜，人在外漂泊，要经得起诱惑。现实小妹儿多呀，金钱惹的祸，不要游戏人生，迷失了自我。小妹儿听我说，哥已有老婆，不要费尽心思再来迷惑我。现实的生活其实不好过，不要为了享受把青春蹉跎。小妹儿听我说，哥已有老婆，不要以为每个男人都好色。年轻的小妹儿把眉毛挥霍，最后都是彼此的匆匆过客。做个好男人，不做花心大萝卜，人在外漂泊，要经得起诱惑。现实小妹儿多呀，金钱惹的祸，不要游戏人生，迷失了自我。小妹儿听我说，哥已有老婆，不要费尽心思再来迷惑我。现实的生活其实不好过，不要为了享受把青春蹉跎。小妹儿听我说，哥已有老婆，不要以为每个男人都好色。年轻的小妹儿把眉毛挥霍，最后都是彼此的匆匆过客。 这世上确实不好过，请你不要浪费青春，珍惜生活。小妹小妹你听我说，不是每个男人都如此好色，希望你不要嫌弃我啰嗦，退出三人世界是你最好的选择。 小妹听我说，哥已有老婆，不要费尽心思再来迷惑我。现实的生活其实不好过，不要为了享受把青春蹉跎。小妹儿听我说，哥已有老婆，不要以为每个男人都好色。年轻的小妹儿把眉毛挥霍，最后都是彼此的匆匆过客。